always call you. A place called you. 这首来自 M. Stevens，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好，听到这首歌感觉打开了一个夏天的特别欢快的节奏啊。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度假出去玩，然后有去海边的，有各种冲浪的，觉得自己心里也在想什么时候有个假期可以去度一下假呢。今天听的很多歌曲呢都是有一个乐器是作为主乐器的，那就是尤克里里。这种乐器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乐器，但是却能发出非常清脆好听的声音，所以在很多关于夏天、关于清爽、关于海风的这样的音乐当中就会有尤克里里的加入。所以今天让我们吹着海风感受一下尤克里里的感觉吧。下面这首歌来自 Ingrid Michaelson，这是他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可以说他的成名作嘛，这一首 Be OK。 I just wanna be okay, be okay, be okay. I just wanna be okay today. I just wanna be okay, be okay, be okay. I just wanna be okay today. I just wanna feel the day, feel the day, feel the day. I just wanna feel something today. I just wanna feel the day. said I'm a special kind of woman. I'm loving what you got, but I'm hating what you're doing. Yeah, gotta understand that I'm looking for a man who can get up on that bike. Look, ma, no hands. You gotta just show me how far. But you embarrassed if that's the case, I'm long gone. You gotta treat me like a trophy, put me on the shelf. I'll call me something else. Hey, baby, don't call me your friend. 这首 title 来自 Megan Trainor， 其实他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欢快的节奏，听到有尤克里里去作为这样的一个主乐器。那其实呢，尤克里里就是一种夏威夷的这种弦拨乐器，它也是非常非常的轻快好听。刚刚我们说过了，当时是在葡萄牙去发明的，然后盛行在夏威夷，所以听到现在这样的乐器，有一种夏威夷吹来的海风。其实说到尤克里里，当时学这个乐器的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就这首歌，它其实节奏非常的简单，可以说是很多人学这个尤克里里的一个入门的歌曲吧。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听这首歌，来找一下这种弹着乐器唱着歌的感觉。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点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点勇气的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我们。

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昨天在找歌曲的时候发现一首非常非常好玩的歌曲，来自小黄人的歌曲，名字应该叫Tik Tik Babylon， 总是很难理解小黄人他们的发音和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哈。但是一首非常好玩的这样的音乐，也是由尤克里里去作为主乐器的。那下面这首歌依然是这样了，虽然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温情的一首歌，而且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你可能会想到一些和自己的恋人之间的一些小暧昧的事情。这首来自孙燕姿的《Honey Honey》，我们一会儿接着来听音乐吧。

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新人啊。来听这些由尤克里里来演奏的这样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听到他们的声音总是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那这一次风从海面吹过来，好像有一种想要去海边度个假，或者趁着这个时间再去放肆一下的感觉。 吹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风从海面吹过来，阳光洒满金色的爱。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 是健康代言，锁定 给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he asked me, son, when I grow old, will you buy me a house of gold? And when your father turns to stone, will you take care of me? She asked me, son, when I grow old, will you buy me a house of gold? And when your father turns to stone, will you take care of me? I will make you queen of everything you see. I'll put you on the map, I'll cure you of disease. Let's say we up and left this town and turned our future upside down. We'll make pretend that you and me lived ever after happily. She asked me, son, when I grow old, will you buy me a house of gold? And when your father turns to stone, will you take care of me? I will make you queen of everything you see. I'll put you on the map, I'll cure you of disease. Put you on the map, I'll cure you of disease. 这是来自 Twenty One Pilots， 他们这一首是 House of Gold。听到这首歌其实是有些独特哈，但这支乐队也确实是美国的一支摇滚乐队，他们乐队就是以独特著称的。乐队的曲风当中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就是一种特别大胆、特别另类、特别的创新，所以他们音乐当中有一种特别洗脑的魔力。而每首歌都有一些非常感兴趣的点，所以很多他们的歌迷听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兴奋。他们的乐队的刚刚听到的主唱的声音也确实那种有一点点冷峻的那种感觉，听了之后让人特别着迷，想要一种特别飘渺又有些冰冷的这样的声音。所以是独具特色的一支乐队 Twenty One Pilots。 接下来听这些来自海面的声音哈，Summer Wave， 这是来自 A Walk of the Earth。 他们其实是加拿大的一个乐队，也是一个特别另类摇滚的这样一个乐队，五人的组合，而这五个人当中有女生在里面，所以就是声音会有一些清甜的感觉，有些不太一样。他们五人的风格就好像是抱着一把吉他坐在沙发上去演奏，从左到右分工特别明确，有弹奏有演唱，而且在乐器上有很多的段来分段进行弹奏，所以默契配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是经得起考验，经常会有这些非常默契的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那就来听他们乐队的这一首 Summer Wave。 Ayo Ayo Ayo Bop Bop Ayo Summer Wave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hit the sand, take a walk in the waves with nothing

可能是尤克里里，可能是吉他，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乐器，但是有音乐陪伴的日子总会格外的开心，也多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明天再见了，这一首来自周杰伦《尤克里里》。 北京时间21点。